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匈牙利常委会和民主刚果常委会近日分别在布达佩斯和金沙萨宣告成立。常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常委会最近在俄罗斯宣告成立。